爱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《洛希尔的提琴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《乏贵的前夕》。 首先，请欣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《洛希尔的提琴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，我欣赏。 这个城镇很小，还不如一个小乡村。住在这个小城里的几乎只有老头子，这些老头子却难得死掉，简直惹人气恼。医院里和监牢里需要的棺材也很少，一句话，生意坏透了。假如亚科夫·伊凡诺夫是省城里的棺材匠，那他一定有自己的房产，大家要尊称他为亚科夫·马特维伊奇了。可是在此地这个小城里，大家却简单地叫他一声亚科夫，不知什么缘故还送他一个外号叫青铜。他生活贫苦，跟普通庄稼汉一样，住在一所不大的旧木屋，小木房总共只有一个房间，他、马尔法、一个火炉、一张双人床、几口棺材、一个工作台，所有的生活用品就统统挤在这个房间里了。亚科夫做的棺材又好又结实，他给农民和小市民做棺材总是按自己的身材来做，从来也没有出过一次错，因为比他再高再强壮的人就连监牢里也没有。虽然他已经70岁了，他给贵族和女人做棺材，首先总要先量尺寸，量的时候用一管铁尺。有人来定做儿童的棺材，他总是很不乐意地应承，做的时候尺寸也不量，直截了当就动手，抱着轻视的态度。人家给他工钱的时候，他总要说，想老实话，我不爱干这种七零八碎的活。除了这种手艺以外，拉提琴也给他带来一笔不大的收入。这个小城里的人们举行婚礼，通常有一个犹太乐队奏乐，这个乐队由杜西将莫伊塞·伊里奇·沙赫凯斯掌管，一半以上的收入被他拿走。亚科夫提琴拉得很好，特别擅长拉俄罗斯的曲子，因此沙赫凯斯有时候请他参加乐队，报酬是一天50个戈比，客人的赏钱除外。每逢他在乐队里坐下，他总是首先脸上冒汗，面孔胀得通红。这种地方很热，大蒜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，提琴尖声叫着，右耳朵旁边有低音大提琴的嘶哑声，左耳朵旁边响起长笛的哀哭声。吹长笛的是一个消瘦的头发棕红色的犹太人，满脸现出青筋和血管，像是织成的一面密网。他有着跟那位著名的富翁同一个姓，洛希尔。这个该诅咒的犹太人甚至能够把最快活的曲子也吹成悲悲戚戚。亚科夫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对犹太人，特别是对洛希尔，渐渐形成憎恨和轻蔑的心理。他开始挑他的毛病，恶言恶语地骂他，有一次甚至打算动手打他。洛希尔生气了，恶狠狠地瞧着他说，要不是我尊敬您的才能，我早就把您扔出窗外了。接着他就哭了，因此乐队不常约请他加入，除非遇到非常必要的时候，例如那些犹太人当中缺了一个。 亚科夫从来没有心情舒畅过， 因为他经常遭受到可怕的损失。比如说，星期日和节日干活是有罪的，而星期一又是不吉利的日子。这样，一年当中总得有200天光景，不得不闲坐着，无所事事。这损失可真不小。如果这个小城里有人举行婚礼而不要奏乐，或者沙赫凯斯没有请他，那也是损失。警察害烙病病了两年，亚科夫焦急地盼着他死，可是警官动身到省城去就医，不料就死在那儿了。这又是损失，至少也有10个卢布，因为那口棺材一定很贵，而且盖上锦缎。一想到种种损失，亚科夫总是心神不安，特别是在夜间。他老是把他的提琴放在床上他的身旁，遇到什么乱七八糟的思想钻进了他的脑子，他就触动琴弦，提琴就在黑暗里发出声音，他的心里才觉得轻松一点。去年5月6日，马尔法忽然病了。这个老太婆呼呼的喘气，喝很多的水，走路摇摇晃晃，可是那天早晨她仍旧亲自生炉子，甚至去取水，不过到傍晚她就躺下了。亚科夫拉了一整天提琴，等到天色大黑，他就拿出那本每天用来记录损失的笔记簿，反正闲着闷得慌，就动手把一年来的损失结一下账。结果总数竟在1000卢布以上，这使他大为震动。他把算盘往地下一扔，用脚去踩，随后他拿起算盘又噼噼啪啪地打了很久，同时紧张地深深地叹气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汗水淋漓，他暗自寻思，要是把亏损的1000卢布存在银行里，那么一年的利息至少也有40卢布，可见这40卢布也是一笔损失。一句话，不管你往哪转，到处都只有损失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马尔法出乎意料地叫了一声， 雅科夫，我要死了。 他回过头来看他的妻子，他的脸烧得通红，神情异常开朗和喜悦。亚科夫平素看惯他那张苍白胆怯悲戚的脸，这时心慌了，看样子他好像真要死了，而且似乎在暗自高兴，他终于要永远离开这个小木房，离开这些棺材，离开亚科夫了。他望着天花板，努动嘴唇，脸上表情是幸福的，仿佛他看见了死亡，他的救星正在跟他小声交谈似的。天已经亮了，从窗口望去，可以看见朝霞像火烧一样红。亚科夫瞧着老太婆，想起她这辈子似乎从没跟她亲热过一次，从没疼过她，也没有一回想过给她买一块头巾，或者从人家喜宴上给她带回一点什么甜食，却只是对她叫嚷，为了损失而骂他，捏着拳头对他扑过去。固然他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他，不过毕竟吓唬过他，每一次他都吓得发呆，因为就是不买茶叶开销，因为就是不买茶叶开销也够大的了。他只好喝白开水，他明白他的脸现在为什么这么古怪，高兴，他心里害怕了。熬到早晨，他到邻居那儿借来一匹马，把马尔法送到医院去，那病人不多，所以他等了没有多久，约莫3个钟头。使他大为满意的是，那一天看病的不是医师，医师本人也病了，而是医士马克辛·尼古拉伊奇，一个老头。城里人都说，这老头虽然爱喝酒骂人，不过医道却比医师高明。 您老人家好。亚科夫把老太婆领进诊疗室，说，对不起，马克辛·伊古拉伊奇，我们老是为一些小毛病来麻烦你。喏，您瞧，我那口子病了，也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，生活的伴侣，请您原谅我的这种说法。医师拧起白眉毛，摩挲着络腮胡子，开始打量老太婆。她坐在凳子上，驼着背，精瘦，尖尖的鼻子，张着嘴，从侧面看上去像是一只口渴的鸟。是啊，医师慢慢地说，叹了口气，哎呀，这是流行性感冒，不过也可能是热病，现在城里正在闹伤寒。好，老太婆总算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谢天谢地。她多大岁数了？差一年 就满七十了，马克辛一股拉一起。啊，老太婆总算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也该吃足了。 亚科夫说， 当然了，您的话说的圣明，马克辛伊古拉伊奇。 他客气地陪着笑脸， 您这些美言我们感激不尽，不过请您容许我说一句话，任何什么虫子都想活下去。 伊什说， 那还用说。 听他那口气，倒好像是老太婆的生死都操纵在他的手里似的。 这么办吧，朋友，在他头上放一块浸过凉水的布，把这药粉给他一天吃两次。好，再见。 亚科夫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事情不妙，任何什么药粉也无济于事了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马尔法很快就要死了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。他轻轻地碰一下伊什的胳膊肘，眨一下眼，低声说， 马克辛尼古拉耶奇，该给他放血才对。 没功夫，没功夫。朋友，带着你的老太婆赶紧走吧，求上帝保佑他，再见。 亚科夫恳求道， 求您大发慈悲吧，您自己也明白，您自己明白，要是他比方说肚子疼或者内脏出了毛病，那才吃药粉和药水，可如今他是着了凉啊，一着凉头一件事就是放血，马克辛伊古拉伊奇。 可是医生已经叫下一个病人，于是一个农妇带着孩子走进诊疗室来了。他皱起眉头对亚科夫说， 走吧走吧，不要在这儿胡搅蛮缠。 即使这样，至少给他放上蚂蟥也好，看在上帝份上，行行好吧。 伊什冒火了，叫道，还要跟我啰嗦，笨蛋。 亚科夫也冒火了，脸孔涨得通红，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搀扶着马尔法领他走出了诊疗室。直到他们坐上大车，他才严厉而讥诮地看一眼医院，说， 安插在这儿的全是你们这号好手，见了阔佬恐怕就肯用西杯放血了，见了穷人却连蚂蟥也不舍得用。 他们回到家里，马尔法走进家门，手扶着炉子呆站了十几分钟。他觉得要是他躺下去，亚科夫就会讲起种种损失，骂他老是躺着不想干活。可是亚科夫郁闷地瞧着他，想起明天是圣约翰节，后天是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节，过后是星期日，再过后是星期一，不吉利的日子，这四天是不能干活的，而马尔法却一定会在这几天里死掉，可见今天就得动手做棺材。他拿起那管铁尺，走到老太婆跟前给她量尺寸，后来他就躺下了，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然后动手做棺材。等到工作结束，他戴上眼镜，在他的簿子上记一笔，为马尔法·伊凡诺夫娜做棺木一口，记两个卢布四十个戈比。他叹了口气，老太婆始终沉默地躺在那儿，闭着眼睛。可是到了傍晚，他忽然叫了一声老头， 你记得吗，亚克夫？ 他问道，快活地瞧着他， 你记得五十年前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金头发的小娃娃吗？那时候我和你老是坐在河边柳树底下唱歌。 他说完苦笑一下，补充一句， 那个小女儿死了。 亚科夫极力回想，可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小娃娃，那棵柳树。他说， 你这是在胡思乱想。 神父来了，给马尔法受了圣餐，行了临终徒有礼。后来他开始嘟嘟囔囔，将近早晨他去世了。 好了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《洛希尔的提琴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契诃夫是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，他的小说洗练精确，总是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描写出生活的本质。在这篇《洛希尔的提琴》中，我们看到了亚科夫的可怜可恨又无奈的生活状态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